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02集《银月湾》。陈星的话出口，一旁邹良似乎很认同的点了点头，顺便严肃地问了一句： 映雪宫多少条狗？我随军还带了100条。 不要给狗吃那么奇怪的东西。 林业火一脚踹他，邹良拍了拍屁股上林业火留下的鞋印。 这妖孽居然说黑道人都是奇怪的东西，还摸我屁股，这是某种暗示吗？ 林业火见邹良眯着眼睛盯着自己，就觉得后脖梗子凉丝丝的。 看屁！ 这哑巴怎么了？ 你干嘛摸我屁股？光天化日之下，你竟然非礼我！ 我这叫踹，不叫摸。 林业火张大了嘴，抬脚又踹他。邹良拍掉了大腿上另外一个鞋印，冷静又严肃地看着他： 你摸了，用脚摸的，屁股还有大腿。 林业火气得跳脚，众人也不理会跟往常一样不知道是在吵嘴还是在打情骂俏的两人，一起往外走。白玉堂抬起头，远远望了一眼那巍峨的涂云峰。 这么多天了，我都没看到那咒语出现过，如果是在山崖上，至少能看到的吧。 可能是山阴面，但是山阴面比朝阳面更加危险，险峰不断，而且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踩空。 白月云有那么好的轻功可以上去？ 那丫头古灵精怪的，武功呢的确是很不错，不过也不是绝顶高手，只是太精通咒术和一些奇奇怪怪的歪门邪道，所以江湖人呢都拿她当巫女，是个鬼见愁。 但那丫头不是十恶不赦或者坏心眼的人，她只是邪气一点而已，但是不恶毒。说他下咒咒人世世代代都不幸，我可不相信。恶作剧倒是有可能。 恶作剧？ 展昭摸了摸下巴，转眼就看到白玉堂微微皱着眉头，似乎有什么心事，就轻轻一拍他。 怎么了？ 今天午夜，过了今天午夜就是我爹的生辰了，真不想对着这帮黑道，要不然就放狗咬死他们吧。 不如这会儿就带他们去找找，如果能找到，就用红油白浆什么的给他们刷掉。 其实也没关系。 天尊突然开口，说出了一句让展昭和白玉堂还挺吃惊的话： 说不定啊，有意外收获呢。 午夜的时候不错。 众人都眯着眼睛看着几个老头，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出了映雪宫，白玉堂看了看那几个黑帮的人，为首的依然是钱月，还有其他一些门派，但没了黑狮老怪、蛇老怪和骷髅怪之后，气焰明显也弱了点。看架势，人家是来讲道理的，不是来打架的。白玉堂刚出来，映雪宫里头月牙就跑出来了。原来月牙和陈星两人，一个找白玉堂，一个找陆雪儿去了。 少爷，公主说这帮不要脸的怎么又来了，放狗咬死得了。 众人忍笑，白玉堂果然是亲生的呀，这脾气一样。月牙说话嗓门还不低，对面黑道众人脸上变色，有些挂不住。钱月对白玉堂和展昭拱了拱手： 今日乃是云开封县的最后一日，如果错过今晚，就意味着又要等100年，我们只想将诅咒解除而已。 可你们有没有想过，白月云可能当年根本就没下诅咒？ 如果他没下，为什么我们这些黑道一代不如一代，而且人丁也开始稀少，还早逝？ 会不会是因为疾病？有些先祖得了怪病，或者中了慢性毒，会一代一代的传给后人，而且导致后人早衰早逝。 那也不可能所有黑道门派都这样吧。 公孙皱眉还想问，赵普戳了戳他，对他使眼色： 别管他们，好心被驴踢。 公孙觉得倒也是，于是也不多说了，不过想了想，他还是走到了殷侯旁边。 殷侯啊。 嗯， 殷侯对公孙还是蛮和蔼的。公孙看了看左右，捂着嘴在他耳边低声问， 万寿宫是不是在西海的银月湾附近？ 你怎么？ 夜叉宫的公主龙九炼以及那些他捡来的样子怪异的人的祖上是否也都是银月湾附近的渔民？他们是不是在银月湾被银潮袭击过？ 殷侯想了想，随后皱眉。 的确。 一旁竖着耳朵听的天尊和陆天寒也凑了过来。 先生从何得知啊？ 难道他们畸形是因为银潮所致？ 当年妖王的确万般提醒说，看到银潮切不可下水。 此时白玉堂和展昭等人都没什么心思去应付那帮江湖人了，而是听着后边众人的对话，什么银月湾、银潮。 其实银潮并非潮水变成银色的，世间万物有毒的东西其实不算多，但是毒本身却分很多种，有剧烈的见血封喉，有的看着不严重但是疑祸后世。银潮毒就是这种疑祸后世最著名的代表，也是天下十大毒物之一。其实银色的潮水是海水里银色水母造成的，这种银色水母剧毒无比，人被知道之后通常会显现出一种烫伤肿胀的病症，用烧伤药外敷半个月就能好，但是却没人发现银潮水母的毒已经留在中毒者体内，这种毒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世世代代都有。银潮水母出现的时候，不止被蛰到的人会中毒，就连浸泡在附近海水的鱼虾都是有毒的，人也不能下海沾到水母附近的海水，否则也会中毒，但毒性浅，同样也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造成后代子孙多疾病、体质弱和早逝。这些黑道先祖当年不会也在附近吧？那解除多少个诅咒都没用，因为他们中的根本不是诅咒，而是毒，只能解毒。 公孙的话说完，众人恍然大悟，连前头的展昭和白玉堂也明白了。 有解药吗？ 正研制呢，现在只是试药阶段，这也是我准备过阵子去夜叉宫的原因。 可是那帮黑道不是很好沟通的样子，这么解释他们会相信啊？ 不如就先解除了诅咒吧。 这时天尊开口，众人都不解地看着他，展昭和白玉堂也纳闷。 如果公孙说的是真的，那表示没有诅咒，那要怎么解除啊？ 就是啊，如果这边没诅咒也上去一趟，到头来那些江湖人还会倒打一耙说白家真的是靠给他们下诅咒才好起来的。 不能。 殷侯摆了摆手，天尊也神神秘秘地笑着对展昭和白玉堂点点头。 就今晚乖啊，上去一趟。 嗯，一定要今晚。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有种强烈的预感这几个老头有阴谋。虽然公孙怀疑这些黑道和夜叉宫的众人一样是祖上中毒导致的后代衰弱，而且推测也得到了验证，但天尊等几个前辈却坚持要展昭和白玉堂先破除诅咒再说，详细问理由，四个老头又仰着脸讳莫如深，就是不说的样子，搞得一众后辈也是颇为无奈。不过白玉堂向来听天尊的话，说来也奇怪，白玉堂平时看着最不羁的一个人，天尊还糊里糊涂的，但天尊说什么哪怕再离谱，白玉堂还是会乖乖照做。有时候连他爹娘都没法让他做的事情，只要天尊一句话他就顺从的去了，都不带怀疑的。期间 陆雪儿时常担心他爹陆天寒会吃醋，不过陆天寒从来没跟天尊争过白玉堂，反而是很大方的将外孙一直留在他身边，还嘱咐陆雪儿别老黏着儿子，让他跟天尊到处闯见见世面，说陆雪儿想要儿子承欢膝下就再生几个，搞得陆雪儿也相当无语。展昭自然也听殷侯的话，于是无奈的展昭和白玉堂陪着那群江湖黑道一起赶往屠云峰。到了屠云峰附近，江湖白道的人也来了，玉木池和姚子玲走在前边，看到展昭等人和黑道众人在一起有些不解。此时云都散开了，整个天上碧空如洗，一点遮挡都没有，阳光也不耀眼，可以说是观察整座山峰的最好时机。众人分头围着山底下转了好几圈，望得脖子都疼了，可是从下午一直找到傍晚，就是没发现有什么诅咒在石壁上。林业火抱着胳膊看那帮江湖人， 都说了没有了吧， 也许在隐蔽的地方。 钱月皱着眉头，依然有所怀疑。 白月云功夫有限，我不觉得他能飞到很高的地方去写下一条诅咒，那里气流相当的危险。 展昭指了指山崖顶部，众人都皱眉。 哼，不如自己上去看看。 姚子玲和一众江湖白道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找了附近的岩石坐了，跟月牙陈修要茶喝，顺便调侃那些黑道几句。 对呀， 玉木池也点头附和，难得放下稳重的架子，陪姚子玲一起调侃黑道。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